小小是不敢递给他。 想起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肯定没有网络，连手机都没有见过，而那个时候听广播的人可能都要靠的是写信的方式才能够跟电波当中喜欢的主播也好主持人也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和交流的机会。而现在你看，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互动都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已经几乎看不到也找不到那种给电台发短信写信啊这样一种互动了，确实变化很大。张惠妹，真实。 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 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北京 Music Radio。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末的时候，词曲作家陈小琪和音乐人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平凡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成为一名歌星的故事。李海英一边作曲，陈小琪一边填词，九个月的时间里面与外界隔绝，一首歌改了七八稿。我不想说定稿出来以后呢，却因为故事片的剧本的修改 而这首歌呢也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和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是金子总会发光，优秀的作品也总会被慧眼发掘。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呢，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听到了这首歌，感觉这首歌和电视剧所要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于是就把《我不想说》选作了外来妹电视剧的主题歌。而在我个人这里，其实这首歌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要比风寒清水寒笑啊，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可能给我留下印象都更为深刻。下午的3:38，周五下午，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五的和你一起唱。我是很喜欢在话筒前显摆一下的 DJ 戴毅。提前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香的味道，像我儿时满山遍野的奔跑。我怕我会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我怕我会遗忘我的模样，曾经告别的故乡。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啊。我怕我会遗忘我的模样，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乡。 到的是南来的风，但是现在北京刮的是冬天常见到的北风，所以你会发现北风刮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打心里边哈刺骨的觉得冷哈。确实刮北风的时候不由得要把身上的衣服裹得更紧一些，虽然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今天天气确实还不错。刚才天气预报也说到了哈，蓝天半暖阳，空气也优良，这还挺溜啊。和你一起唱，继续带来一首老歌，有请带来秋风、松树、季之音的郑少秋和陈松伶。 秋风轻抚我心，从树里笑语共行，一丝一点雨声如乐韵。 每一次我遇上风雨不竞争，唯有知 将真对真，纯白似那白云，倾出关心信心，人便近。 每一次我 出了心同和音，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惊震，为你双手倚仗温暖心。将真对真，纯白似那白云，听出关心信心，人变近。 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惊震，为你双手倚仗温暖心。 含有你照亮我，使我再没灰暗。朗朗心 重说此歌正直人， 知音惊出了心同呼音，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惊震，为你双手倚仗温暖心。幸有你照亮我，使我再没灰暗，像偷窃每滴雨吻去逐尘， 留心每段感激你的关心，笑声原是生命沉， 秋风的爽朗心 重述此歌正直人， 知音听出了心同呼音，竞争为你双手倚仗温暖心，为你双手倚仗温暖心。 谢谢秋官和陈松伶带来这首《秋风松树寄知音》。那秋风是不是代表着郑少秋，松树就是陈松伶呢？很巧合啊，好像把歌手的名字也巧合加进去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五的和你一起唱，谢谢你在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持续锁定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周末快乐，我是戴毅，下周一见。